这部悬疑故事片的核心故事其实很简单，但是呢，这个剧情啊，不断的反转、反转再反转，你猜中了故事的经过，却未必能真正的清楚故事的结局。许多电影都有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2007年的科幻电影《迷雾》，剧情呢是平淡普通，甚至呢演员以及呢这个特技这些东西都能看出明显的纰漏，但是啊，有如神来之笔的结尾，可以说是拯救了整部电影啊。尽管你可以说电影的前半部分平淡又无聊，但是呢，结尾确实是让人恍然大悟，忍不住就拍手称赞。虽然呢，这个电影呢是比较惊悚的，但是接下来跟你分享的两首插曲，那都是轻快的 blues， 分别来自马克·艾沙姆和重生管弦乐团。 说到结局神反转的电影，有一部我个人比较推崇的，那就是小李子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主演的《禁闭岛》。这是一部绝对不能剧透的电影啊！唯一可以剧透的呢，就是这个影片真的太长了，需要你有一个一整个下午或者一整个晚上的时间。记住，一定要把它看完。电影的最后一分钟都在反转。那关于剧情不能多说，关于音乐，咱们还是来欣赏一下吧。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当中一首强尼瑞的爵士乐，非常值得一听啊。 If your sweetheart sends a letter of goodbye, it's no secret you feel better if you cry. When wakingFrom a bad dream, don't you sometimes think it's real? But it's only false emotions that you feel. If your heartaches seem toSunshine can be found behind a cloudy sky, so let your head down and go on and cry. If your heartache seems toCan be found behind a cloudy sky. So let your hair down and go right on, baby, and cry. When you say. Galaxies pour down on you. Galaxies. 首轻快的旋律是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当中的插曲，由西雅图创作人劳拉·威尔斯演唱。这是一部小成本的电影，但是故事却完全超乎了观众的想象。下面这首歌《完美陌生人》是同名意大利电影的主题曲，最近在电影院也在热映。这是一部小成本小语种的电影，但是剧情发人深思，结尾也有超乎大家意料的反转。 Dove sei stato in questi anni, quando tutto crollava intorno ai nostri sogni, ai nostri affanni? Hai mai pensato a quanti inganni, alle ferite in superficie e a tutte quelle notti insonni, quando i silenzi si mettevano tra noi?E ognuno andava per i fatti suoi, come perfetti sconosciuti. Doveva andare tutto così, anche se adesso ci troviamo qui, sulla stessa strada, dopo una vita già spesa. Io sono stata sempre qui, a innamorarmi ogni giorno di più di questa nostra vita.Ci ricorda ancora che quando si ama non si perde mai. Dove sei stato in questi giorni? Oltre il muro dei segreti, vissuti come tradimenti. Hai mai pensato?Alle parole buttate al vento e a tutte quelle ancora dentro. In questo quadro dipinto a fatica, dopo un'attesa che dura una vita, ma cosa vuoi farmi credere? Doveva andare tutto così, anche se adesso ci troviamo qui sulla stessa strada, dopo una vita sospesa.Io sono stata sempre qui a innamorarmi ogni giorno di più di questa nostra vita che ci ricorda ancora che quando si ama non si perde mai. No, non si perde mai.Mettevano tra noi e ognuno andava per i fatti suoi come perfetti sconosciuti. Doveva andare tutto così, anche se adesso ci troviamo qui sulla stessa strada, dopo una vita già spesa. Io sono stata sempre qui a innamorarmi ogni giorno di più di questa vita. 岁月那么久，记忆那么久，我窗听雨心思如残留，不见去年人，想到无人走，何时晴朗夕阳照西楼，挑灯黄昏风摇人袖，风声泪湿吹去悲愁更愁，苦断人生间什么风流，无非无人非人，缘分百年修。

欢迎回到月影留声，我是于月。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是莫扎特的安魂曲，这首曲子出现在1957年黑白电影《控方证人》当中。控方证人是电影史上反转电影的始祖了，那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改编。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电影《美国丽人》，这也是一部经典的电影，看起来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展示的呢却是真实且复杂的人性，同样的结尾也充满了惊喜。 Mary, I may call you any night, any day. In your heart, you'll hear it call you. Come away, come away, Mary.On the wind of the sea, here am I, your special island. Come to me, come to me, your own special hopes, your own special dreams.Special island, come to me, come to me. Belly high, belly high, belly high. Someday you'll see me floating in the sunshine.My head sticking out of a low flying cloud. You'll hear me call you, singing through the sunshine, sweet and 影片当中也有非常不错的反转片，《唐人街探案》系列就是其中比较不错的代表。那虽然是一部喜剧贺岁片，但是电影当中的悬疑元素以及紧凑的剧情绝对让你充满意外。电影的原声乐多为器乐音效，主题曲是由电影的主演王宝强和导演陈思诚共同合唱的《往事只能回味》。 时光雨是永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儿也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爱日夜相随。 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你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 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在《唐人街探案二》当中，主题曲呢是非常经典的港台情歌，韩宝仪演唱的《粉红色的回忆》。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相信正在看电影的你可能会笑出眼泪，这可以说是全片最经典的镜头之一了。当然了，这部电影的结局也是令人深思的。而下一部《唐人街探案》系列会有什么样精彩的反转，就要等到明年的春节我们才能知晓了。 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那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原声是电影《斯隆女士》当中的插曲，也是主角斯隆女士的人物曲。在所有的形势都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女说客如何分析对手的行动，从而呢制定相应的对策，最后亮出杀手锏，是这部影片最大的看点。虽然说票房惨败，但是呢这部最新的反转电影也值得大家一看。好了，今天的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当中的插曲《听到你的声音》，它是那种反转与主题紧紧贴合在一起的作品。它的反转促成了主题的表达，并且呢将主题放置在了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位置。这是今天介绍的所有反转电影当中我认为最有力量的一部。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收听，我是于悦，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可是你还记得吗？那年盛夏，那个傻瓜说的傻话，陪着你回家，陪着你长大，每天都记得打电话。可是你还记得吗？那道晚霞，最后一次送你回家，我没有讲话，因为